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提一提大家，今日剩翻一只病猫喺度啫。咁咧已經唔係肥佬嚟啦，因為點解咧？即係在於未減肥之前183磅，咁我呢排磅咧就已經係150X， 咁所以咧就我目標咧係去到140X， 咁所以咧就仲有10磅到啫，咁所以咧就要叫咧就好盡快叫我肥佬嚟啦，因為咧有一日我唔係嘅時候咧，大佬我都係靠我養出嚟揾食嘅，雖然頭髮少啲。但系都有絕招啊！第二節想講乜呢？咁啊，選舉進行得如火如荼，又或者啲論壇開始有嘅時候，就冇辦法唔講選舉嘅嚇，盡量就唔好俾大家誤會我幫阿邊個拉票啦嚇。如果我真係幫阿邊個拉票嘅話咧，你撳住我嚇，千祈唔好俾人誤會有呢個錯誤嘅選擇嚇，我係唔會俾人打，即係我係唔會俾人捉到，我做呢件事嘅。OK， 咁上个礼拜五就阿土节目啦，就狂轰欧轩所谓叫论坛嘅表现差啦。咁其实呢一样系值得大家即系深思一下嘅。首先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咩叫论坛表现差呢 ？Play safe 算唔算系差嘅一种咧？咁甚至乎就亦都有人觉得好似阿欧轩咧，完全咧好似冇 prep 过，即系咧，我成日觉得自己大晒超，好似系。是咁样先啱，系咁有人觉得欧轩完全冇对论坛冇 prep 过，咁我唔能够代表佢讲任何嘢，因为我唔系佢阵营嘅人啊嘛，即系我都唔系任何阵营嘅任何一个人。但系你问我，你相唔相信一个完全冇 prep 过嘅人去论坛咧？咁冇可能嘅，即系呢个世界上冇可能有五大只鸽啦随街跳嘅。咁所以佢唔系冇 prep 过，即系只系对于嗰个医生嘅提问就系讲医改咧。实际上你霎时之间你问我医改呢，我都唔系好即系三秒之内系一个好准确嘅一个回应。咁但系当然医改就讲紧监管嘅问题啦。咁所以嗰一个问题上面呢系所有人都哑 Q 咗喺度嘅。咁所以就系嗰位孙流流嘅医生。就是呢个党入唔到，嗰个党入唔到，即係左右红黄蓝绿红黄蓝黑完全都交个入名form啦，但原来係冇 Q 人采佢嘅。咁就係俾人 DQ 咗啊。所以就係话即係你唔好以为去选呢係咁容易，你要攞个100个提名都係一件事嚟嘅。即係首先你係咪100个提名嘅朋友住一个区呢？第二就係话嗰100个朋友系咪都系选民呢？第三就是说你走去攞佢提名究竟是什么形式攞呢？你究竟是照抄佢身份证啊，定还是佢自己提名俾你呢？所有呢啲嘢你做过一次之后呢，你又会明白，即係呢一样嘢唔系即係系唔系想象中咁易囉。咁所以就系呢我都系觉得有啲人入到闸呢就必然系夜比。俾提名佢，屌你老味！即系例如姓伍嗰条友咧，哇！真系你好嘢，一日之内你企喺街，竟然有100个提名啊，而系唔错。你提名系即系俾选举主任系叫做裁定有效，即系唔简单嘅。即系老实讲，咁所以如果你系，譬如你系陈家沛咁，当然系啲庄脚帮你揾 Q 晒啦。你系欧乐轩咁，当然系未开始报名。就已經有人幫你揾 Q 曬嗰100個提名喺度啦，即係而且必定準確嘅，即係而且係必定個個提名都係抄到一式一樣，字體非常之工整，諸如此類。咁所以就係話，唉，即係所以即係冇阿爺撐腰嘅人去攞提名係真係好難，不過唔係做唔到，係攞到嘅，即係咁樣。咁點解要講呢一樣嘢呢？就因為喺個論壇度呢，其實好坦白講，每一個人係有自己的目的嘅。 即系即系你当你比较仔细啲谂下呢个问题，你就会知啦。陈家沛到底而家想做嘅咩嘢咧？叶刘其实俾咗提示大家，佢系要所谓叫统战到，又或者叫做说服到传统建制派嘅支持者支持佢咧，佢就已经觉得自己嘅赢面就系 more or less 系咁上下。所以你知道佢由蓝转红系非常之明显清晰嘅一个信息，话俾你哋啲人听，佢系非常之紧跟阿耶鲁线嘅。正如双学三子俾英国嘅某啲议员，即系譬如提名咗佢去角逐今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咁样，即系成件事，你话系咪嗰班人炒作？梗系炒作啊！屌你，即系世界政治有边一单嘢唔系炒作啊？问题系点解佢条路线要系好高调咁话俾人听？呢三条友系要唔知咩跟住咩其他人拍子跳舞啊？即系诺贝尔咩？即系提名咩委员会之似啊？喂，嗰条系民建联条 line 嚟嘅，即系你陈家沛系衰到自己去 buy 啲咩票，自己吸引到啲咩中产选民，突然之间完全唔记得，躝咗过去阿爷嗰边。是吸引他的支持者，即是很奇怪呢件事。即当然他这样做得出是没有死错人啦，即是战略策略上面需要行的一步棋。当然我不是，即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他这步棋啱定啦，因为只有他们的阵营的人才知道那部分的票对他来说是紧不紧要。但是你是站在一条这样的线那里，你在论坛你就必须要第一，你论坛不是主攻是主守。点解你唔需要攞分嘅论坛度，你只要好清晰去话俾人听，阿爷就等于我陈家沛，我就等于陈家沛，唔系我就等于阿爷，阿爷讲乜我会跟住讲乜。于是咧，工联会同民建联啲票咧，就自然会由埋我代口啦。佢玩紧一样咁嘅嘢，所以佢系唔需要喺个论坛上边。有第二啲作為，佢純粹就話俾人自己聽，我係建制派人啦，建制派嘅人應該係好踏實嘅，應該係即係緊跟隨阿爺條路線。佢做曬㗎啦，佢冇即係同佢 prep 論壇嘅人係冇嘢做啊，即係嗰班撚樣喺度呃飯食呃中錢啊，冚家令真係。咁所以咧，佢係冇大錯。即当然被人问口啊个问题。咁梗係马索尼问得好啦，係咪咁即唔係为佢拉票，而係话战斗力呢样嘢呢，无论你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你都必须要承认，就有啲战斗力系强啲，有啲人嘅战斗力系弱啲咁样。好啦，咁嚟欧轩啦。欧轩又打緊咩游戏呢？简单。欧轩同陈家沛嘅策略系一 Q 样。讲到明㗎啦，我哋而家係重奪 DQ 议席，你觉得 DQ 唔啱嘅，你就应该投票俾我，你唔应该投票俾马草黎，更加唔係投票俾陈家沛，更加唔係投票剩五个友。好即係同陈家沛唔同阿周庭之前讲嘅嘢係同一条路线嘅，所以你係冇第二个选择。咁你玩緊咩游戏呢？不断话俾人听，我嘅政治路线嘅取向就係泛民 backup 我嘅。我讲嘅嘢等于泛民，泛民讲嘅嘢等于我。而家所有泛民嘅人都 back up 我 ，right？ 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你支持泛民嘅，你 option 只有一个，就系支持我。所以佢论坛入边有咩讲系唔重要嘅，甚至乎佢熟唔熟议题咧系唔重要嘅，因为只要你系同意呢一席系因为 DQ 而来，你要选翻个泛民嘅人入去，你只系得一个选择，就系欧乐 B。咁你有咩选择啫？佢唔需要攞分嗰个论坛度，所以同佢 prep 论坛嗰啲人都系呃中钱，都系呃饭食，嗰啖饭都系好捻易食，即系大家都系非常之易赚呢啲钱。咁唉，仆街啦，咁就即系大家都唔会 expect 呢个论坛有咩好睇嘅。咁所以你话俾我听，佢论坛表现好差，梗系啦。你希望个个人都一上到去，就系红遍滔滔。可以抢占你所谓叫个生跛，又可以令到你失分咁，即系纯粹一条数嘅啫。边一样嘢我会做呢？令到你失分，令到你跌票嗰啲嘢我就做。边一样嘢可以令到自己 箍票箍多啲嘅我又做。咁但我想问陈家沛会做啲乜嘢嘢令到欧轩跌票呢？我係讲緊你班人係咎由自取，去到最后咎由自取梗係佢自己啦，即係捉虫入屎忽就呢啲啦。佢唔会讲到任何一样嘢而说服到本来諗住投欧轩嘅人出嚟投票支持佢㗎喎。唔可能喎呢样嘢。即係大家你行咗一边係冇中间㗎喎。你嘅心态就係、是。咁所以就话佢只係服侍自己啲选民，令到自己啲选民呢乖乖地挂出嚟投票就 OK 啦。而相反，即係而喺另外一边欧轩一样啦。唔通我讲咗一样嘢可以说服啲建制派嘅支持者过嚟突然间认同呢一个议席 DQ 系唔啱嘅。原本你早两个月呢就认为呢几兜友系咎由自取啦，呢几兜友系打紧死啦，突然之间叮一声你又认同唔系喎，呢几个人好撚惨喎。哇，呢、這个政府 DQ 人系完全冇底线喎，哇，完全唔讲道理喎。呢啲人系唔会突然间转态㗎，即系呢啲嘢。你记唔得阿老人家讲过乜啊？即系嗰啲人投票呢三个月前你已经揀定㗎啦。我系认同㗎。我唯一一样嘢唔认同嘅呢就系有几多呢啲人呢而家。是吗？唯一一样嘢你就要諗呢啲所谓叫派系嘅死忠有几多呢啲人。咁所以呢佢哋两个喺论坛嘅策略嘅表现係冇所谓你用一条 line 去 judge 佢係咪叫红遍滔滔叫做赢。而我认为红遍滔滔唔一定等于赢。你可以赢咗啲生弊，你可以赢咗传媒 coverage， 但等唔等于你真係可以说服到原先支持对家嘅支持者支持自己呢？呢样嘢唔撚出现。你讲呢个说话嘅人係唔係太识选举嗰种运作。即係当然係，我唔係话土唔识选举运作，而係话如果呢个系一个连选泛民嘅派系里面有唔同光谱位置嘅人，咁你讲呢个说话啱。但呢啲摆明就係一个单议席两边候选人去对垒嘅一个情况。咁所以你係唔可能用嗰种准则去评论呢一次嗰两位候选人喺论坛嘅表现。当然中间最抢生逼嗰个佢冇嘢输㗎，梗係乜撚嘢都恶晒啦，你明唔明啊？佢又真係要攞分啦。点解佢要攞分啊？佢冇贴票㗎嘛。佢梗要尽量透过呢个论坛。第一令到人多啲人识佢先。佢落去冇人识㗎。第二令到人多啲认同佢。认同佢乜嘢啊？係一个战斗力较高嘅人。咁但係即係讲到战斗力，你係冇乜人睇到欧轩做一样嘢。你见到呢任亮轩质陈家沛个党纲嘅问题嘅时候呢，係任亮轩未讲完呢，欧乐轩已经质过去㗎喇。点解佢要做呢一样嘢呢？有冇人睇得出？佢要防止任亮轩 KO 到嗰个人。佢係基本上帮我陈家沛大脚解围。唔係佢唔想陈家沛跌票，而係驚大家嘅注意力落咗任亮轩嗰度而唔喺佢自己嗰度。即係呢啲操作绝对是一个有机心有计算而且有思考的人做。所以啲人说欧乐轩第一他表现不好，第二他是交他但不是交。即是由他去跟民主党划清界线，去他宣布退党那一刻，直至到去他跟金金那群人影相，成日跟天河名人那些出去饮酒饭局，屌你那一刻你就知道他做了什么啦。你仲喺度同我讲佢交啊，你啲人仲喺度话佢，哇你有咩理由同郁文网罪关你去撚事咩？家背后有计算先做啦。佢同我讲，唔知係咪同我讲定佢公开讲，喂如果你唔信我嘅判断，或者你唔信我要做嘅嘢个原因个背后原因，即係佢当然佢冇讲俾我听背后原因系乜啦嗰陣时。如果你唔信我嗰时背后的动机，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唯有就系引辱负重，即系大概系一个咁意思嘅说话啦。咁而家大家信未咧？系咪？咁而家就要大家大家欢迎佢翻嚟花生台啦。我从来冇第一，我冇嫌弃过佢。如果佢出事嘅时候，我第一个伸出橄榄枝。哎，呢铺你真系惨啦！啲人又咁 cap 咗呢张相，不如我同佢讲，哎，不如你下次小心啲啦。咁如果同我讲就系话，呢个系佢经过计算之后嘅一个结果嚟嘅。咁我已经冇再追问啦。当然我真系唔知道佢背后嘅操作系遇到有呢一日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嗰刻佢要求我信佢，咁我只有信囉。所以我冇鬧過佢一句。係咪？我讲嘅只有重来一句，如果你觉得今次投票又要支持周庭，周庭俾人 DQ 咗，你嘅选择只有唯一一个就是尹乐轩。咁你问我住喺香港都今日投唔投佢咧？我投。我心目中冇嗰个斗争。哇，尹乐轩投唔投一个？我冇噶。嗰个系一个因为 DQ 而产生嘅一个选举。你觉得 DQ 唔啱，你就要投尹乐轩。你系冇你系冇其他选择噶。系，佢真系勾落 B， 佢唔系 Plan A。咁你支持泛民，你支持佢噶啦，即系有冇初选 ？I don't fucking care， 我唔理噶，系咪？大家的思路系咁样样噶嘛？你争佢一个人冇问题，票一样要投俾佢。所以无论你系咩派别嘅人，你系反对呢个专权，你又得一个原因，你就系、是、即系你又投俾欧轩，所以同佢咩论坛冇关。佢系咪过紧急？陈家沛又何尝唔系过紧急咧？扑街，抽个 number 你抽四号，你点咧？即係好撚好即係唔好意头一件事，仲要係睇所有选举资料都係由上到下由左至右佢就排最尾。咁你又佢黑唔黑呢？佢咪一样告緊家。你估民建联啲人好妥佢呀？梗係唔撚係啦。即係唔係呢啲唔係爆响口啊，而係呢个公认嘅秘密嚟㗎嘛。係咪？咁所以人哋又告緊急。你自己又講緊急，邊度告到尾都冇所謂嘅，選舉就係一樣咁嘅嘢，所以千祈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將自己覺得應該有嘅光環套落一個任何你覺得信得過嘅政治人物身上。鬱敏，你信咗幾多年咧？係嘛？即係我唔係要鞭屍，而係話你當你一個人去到嗰個位，喺你手上面嘅操作即係唔係純粹係為咗個光環嘅事，而係話你有好多實際嘅計算，你有實際好多權衡，而嗰一刻要做決定嘅，即係包括朱凱迪一樣，你去到嗰個位唔係即係有時有啲計算或者有啲交換，唔係你即係唔係一個選民會諗到佢。即係佢背後計算嗰套邏輯係啲乜嘢嘢？即係縱使今日睇唔明都好，即係就係歐軒呢個 case。縱使你今日睇即係睇唔到都好，但係佢嘅計算係咁。如果你支持佢嘅話，你有時啲嘢唔好問咁多啦，真係。即係如果你係好叻嘅，咁你咪明曬成件事咯。你唔係好叻嘅，你咪信佢咯。如果你係唔接受到呢一樣嘢，你咪冇支持佢，支持第二個，即係咁簡單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唔可能問一樣嘢，喂，屌你乜個個最後講大話？第一个大话边个讲啊？喂，何俊仁你点解入中联办啊？刘慧卿你点解入中联办啊？咁个个人又咪要选紧嗰啲直数政改之后系咪啊？咁如果你系反对嗰样嘢，会真系唔会应该参加立法会补选啊？咩连选，即系唔好搞嗰啲嘢。去到最后冇人知边个选个拉尾嗰只噶，咁范国威咪以后唔好选，佢选嚟选去都系选嗰只噶咋，系嘛？咁唔合理啊嘛呢件事。咁政改系好系唔好，每边加多议席系好，即系好系唔好，咁你话好定唔好啊？咁即系而家好难俾到个定论落去喎。咁如果系冇唔好嘅话，咁你又点样当初要质疑嗰班人入中联办呢？咁当然就系我系咪曾经一个学士闹过嘅人呢？我系我深切反省自己嗰样嘢，嗰时我系闹得系比较。即系唔慎重嘅，所以好捻核突，对唔住，应该唔闹，即系唔应该闹你嘅喺嗰刻，系咪？个 campaign 梗系完咗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系啊，即系有啲嘢咧，就唔能够用一个自己咁单纯嘅心去谂，所谓叫喺嗰个层面嘅政治计算嘅。咁所以我当初都系冇嬲欧利轩嘅，吓，咁我到而家呢一刻都系同佢拉票嘅，系咪？咁我系咪行得好正直咧？咁我当然觉得自己行得好正直啦，系咪？咁所以咧。是不需要将你的光环摆在上面的，那你觉得 DQ 不啱，你就不要想那个人值不值得投，欧轩是不是废，欧轩不是废，只不过做些事你们未必明白那么解啫，那但你是不是交，那他当然是左交啦，那你不喜欢投个左交的，那你觉得你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应该投票咯，又或者他输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咯，如果他输了你很开心你不要投咯，如果他输了你不开心的，陈家沛赢了你不开心的，那你就去投欧轩咯，不简单啫嘛，那所以不是那个问题。好啦，欧轩有一样嘢大家识唔识睇咧？即系就系佢嘅正选 D 竞选嗰个 page 啊，又或者所有文宣啊，其实有一条线，一条绿色加橙色嘅线。咁呢个绿加橙系点解呢？其实深水清啲嘅人咧就唔需要我解嘅。不过即系咁有时间噏下啦。泛民呢就代表绿色，而佢出身自民主党呢就是绿色，於是绿色是占大部分的，佢是认同泛民同民主党的一啲价值观。只不过点解有个撇橙色呢？是要包含青年新政嗰派，嗰派所以叫本土派，咁所以又蓝又橙，即係有绿又橙啦。咁所以佢是试图呢希望将香港岛支持本土派的选民呢就是歸納去他那邊。咁所以點解佢要同金金食飯？點解要同教主食飯？點解要同天河名人食飯飲酒呢？係咪？點解大家提要講嘅波多野結衣呢？就是、因為咁解啦。唔、大問題嘅。問題就係話你花生台嘅聽眾你容唔下呢啲人。咁你調整下你心態唔該。咁呢件事之後出現咗啲咩情況呢？第一，其實老實講，即係去到而家呢刻，即係政府中意 DQ 邊個邊個呢，其實你有冇對策？你係冇對策嘅。即係去到而家呢刻，你話你要抗爭，咁確認書點解你又會簽呢？如果你話你想抗爭，咁、那個就職嗰個宣誓，你講嘅嘢必須要合乎規格啦，你又必須要合乎佢指定嘅一個傳聞。咁你又冇得玩啦。咁呢啲係咪抗爭呢？定還是你跪低咗呢？咁而家議事規則都修改埋啦，拉布 call 諗你又未必有機會做啦，咁你以後喺個議會度點樣抗爭呢？嗱，先講明，我唔係，我絕對係，即係我唔會有一日去贊成所謂叫放棄議會，全部人應該選，應該招土政策，我唔係啲咁嘅人。所以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係轉態支持咗招土政策嘅，即係屌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係嘛？反正都係咁啊，大家放棄佢啦。咁你當初就應該係支持本土派嘅人啦，你支持咩泛民啫？係嘛？你當初應該支持梁天琦。啊！支持梁仲恒咁先啱啊！你冇可能嗰一刻唔支持梁仲琦又唔支持梁天琦，咁突然间支持泛民呢边唔合理嘅件事，所以我系唔会支持呢条路线嘅。如果你支持呢条路线，唔该你谂清楚。咁既然系一局咁嘅棋，应该点样捉呢？系大家应该思考嘅问题。即系上个礼拜阿水哥上到嚟，其实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啫。其实泛民应该有嘅底线咧，就系支持基本法。就是坚守基本法上面应该写的东西。当然你说喂不是、啊、现在基本法都好讲紧他喜欢释法释法、啊。喂释法都有程序来、啊。即当然他现在最衰的程序就是他不跟的程序释法，释法是法院提出的嘛。现在他释法根本就不需要法院提出，是人大提出得的。那问题就是你条 line 永远都是依照基本法去行事。而好老实讲，在个议会里面有几多人个心底里面仲系觉得所谓叫做议会抗争系必然行嘅一条路线呢？即当然呢一刻点抗争我就唔知啦。但系问题点解我要提出呢一样嘢讲出嚟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啲议会抗争呢系黑人憎，例如系咩嘢呢？例如拉布，你掰到我，你掰到佢，你掰到佢，你系掰唔到在地嘅屋村居民。你话嗰班人原本系泛民嘅庄脚，系民主党嘅庄脚，又或者是公民党的庄脚，又或者是社民连的庄脚都好，不是个个人明白拉布这种操作的。拉布你有些时候可以拉，已经讲了萬七次了。你会期就是完的时候，你拉布有成效的人即的时候，你犯煲底吹鸡自然有人。你如果立乱用拉布这一招所谓你的绝招，就算你觉得今天有得拉都好，市民不支持你，你是不是站在这里？你要反省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不支持你？因为你觉得拉布是所谓叫黄丝的光环。 Sorry， 香港市民有些人不觉得，是觉得你已经玩烂了黄丝这个 term。 现在我问你，你怎样处理这个现况？你是没有人答得出这个问题的。两年前已经讲，为什么是两年前？我记得 有个访问是我和毛哥做的。喂，你现在泛民是要深切反省泛民的抗争纲领在哪里？如果你仲认为政改、政治争拗又或者普选是一个抗争的纲领，我哋为咗呢一样嘢而付出任何代价都系唔计较嘅时候，你必须要你衡量嘅嘢就系话，选民又或者香港支持民主嘅市民喺你背后，而睇到嘅嘢就系乜呢？你可能睇到游行好多人咯，你可能睇到你吹鸡围电饭煲底嘅时候好多人咯， 咁而家呢兩樣嘢唔出現嘅時候，咁代表啲咩嘢呢？就係話你真係要好好反省嗰個抗爭綱領喺邊一度。如果你係揾唔出，第一揾唔出呢個問題，第二揾唔出呢個答案，咁你係唔使做。即係你唯有永遠就係 sell 自己，哎呀好撚慘啊！你政府幾咁粗暴，撲你街！佢而家連人數都唔俾我點啊，係嘛？連我開會佢都硬住我唔俾人去開啊，好似嗰次東區區議會咁啊！哇屌，係啊，你好撚慘啊！咁點咧？我就喺電視機旁，只係可以睇電視。你要我嘅嘢就係張票，張票我已經俾撚咗你啦。如果你問我係咪電飯煲底個200人，咁我有時係，有時唔係。咁我可以做嘅已經做咗我 part 啦。你係真正喺立法會入面解決問題嗰、那個，如果你解決唔到，咁我應該望住邊個呢？我就只有就係望住下次想入議會佢俾到 solution 我嘅人。OK， 暫時嚟講，你哋呢條議會嘅抗爭路線，由人社，由朱海迪，由羅冠聰嗰、那個所謂叫自決派，去到梁耀忠，去到公民党，去到民主党，而家嗰班人都好似话，即系拉布就不惜公本，又或者而家要十倍奉还。喂，如果去到咁嘅时候，而你又做唔到嘢嘅时候，喂，我好难拣噶咯，吓、啊？你明唔明啊？你不如切切实实咁，好似朱海迪咁话俾我听，唔系啊，其实我入去即系政治嘅嘢，我唔搞，我净系搞官商乡黑嘅啫。我仲反为觉得你系坦白。而且覺得你是專業專門，咁我支持你是有道理嘅。咁但係如果你純粹話俾我聽，你入去個議會就係為咗抗爭兩個字咧，就我就唔 buy 啦。基於我以上嘅論述，你係咪覺得人社條線好撚危險咧？激你又唔夠激，論述温和你又唔夠温和，成效你又唔夠成效。除咗你係話俾我聽，你好勤力開會，即係我唔係針對 particular 一兩個人嘅一個政黨係條路線嘅問題。咁如果下次選舉又標條好激進嘅路線，今次係本土派，下次唔知咩派㗎喎，佢又標即係大家係有眼見嘅。如果2010大家覺得社民聯係好進取嘅話，2012社民聯係進取過去啦，係咪？如果2012人力係好進取嘅話，2016原來本土派係進取過去啦。即係大家不斷玩呢個遊戲，就係話你覺得自己最進取嗰一刻呢，原來下一次選舉又有另外一次啟動出嚟話俾你聽，佢哋先係真正嘅選擇。你呢條線就不斷咁蝕飛。两头唔到岸，咁你话俾我听呢条路点样行落去？冇人冇钱，冇论述。你觉得啱嘅嘢，冇人认同，冇人 echo， 点 sell？ 抗争纲领啊，大哥，翻去好好反省一下。今个礼拜系咁多，冇第三节，拜拜。 响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